点上您就放心吧。 没错、啊、所以这个价格这个性价比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再多组囤，下半年因为就高峰了、嗯、我觉得多组来订购，喜宴的啊，寿宴的，下半年走亲访友的，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小酌的，而重要是价格399、嗯、首先带走的是原瓶原装进口、嗯、都是来自于法国，而我开放12瓶当中的任意瓶主品试喝，有任何不满意做到无条件无理由退款退货、嗯、价格再给各位强调一下，12瓶酒带给大家、嗯、再送2只1.5升大瓶型，错过周老师再也没有了。 是的，我们为我们今天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所以大家呢您就尽管放心，赶快来拨打电话，一瓶酒的价格399，您拿走的是14瓶16瓶的量，法国原瓶原装的美拉图干红葡萄酒。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欢度国庆，北广购物优惠大促再升级，10月5号至10月8号期间来电订购商品享92折优惠，新用户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详情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公众号也可以享受优惠哦。 北京城市广播1073，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七三在你身边， 想睡到天荒地老，南柯一梦，可是生活不能总这样啊。搜一搜秋乏的原因，原来是因为啊，秋季出汗减少，体热的产就会出现，机体也产生了莫名的疲惫感，所以啊，不少人清晨醒来还想再睡，这就是所谓的秋乏了。 针对这样的身体情况，建议您一些好消化易吸收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的话，可以协助肝脏把人体疲劳时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排除掉，特别是弱碱性的羊奶粉。 年的老品牌瑞麟乳业，它在当地小有名气，是曾获得过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所以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家庭愿意选择瑞麟羊奶粉了。 没错，那今天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特别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优惠福利。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之前的媒体直供价是99元一盒。 嗯， 今天呢订购6盒送一盒，等于说原价1804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594块钱，划下来这每一盒羊奶粉才84块钱， 对， 比直供价呢还要再便宜15块钱，而且呢还有一枚寓意着健康如意的999金钥匙免费赠送，活动是4几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4971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啊，听你们活动这么久，这一次的优惠力度我特别心动。现在市面上这一克黄金都得200-300块钱，现在喝3个月的羊奶粉才500多块钱，还送你们999金钥匙，那肯定不能错过。还有手机尾号8003的李大爷说，家里面还有2盒羊奶粉了，听说今天送999金钥匙，那就再订2套。这金钥匙啊，就给儿子媳妇车上一人挂一个。只是这金钥匙是真的吗？不会是镀了一层的吧？ 您放心啊，100%呢是999足金钥匙，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设计的好运连连字样， 嗯， 还有4个爱心，分别是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寓意。 对， 而且呢，每个金钥匙都有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和精美的首饰礼盒，以及吉祥喜气的红绳挂件，送人自用都大气。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是限量发行的，所以只能中秋国庆这几天免费赠送，一旦错过了就不再享受了。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满了。 嗯， 设计尾号16493七 0742-5512-7058的都是再次订购的老会员朋友们，都表示啊，真没想到订点羊奶粉就能白得一枚金钥匙，这要不是已经收到了还真不敢相信呢。还有手机尾号1703的朋友说，我也挺心动今天的活动的，只是这羊奶粉能喝得惯吗？ 喝不喝得惯啊，您试试不就知道了。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需要您花到原价的258元，也不需要99块钱的直供价格，现在订购6盒就送一盒，只要84块钱一盒。 对， 价格肯定是其他渠道享受不到的。至于瑞麟羊奶粉的口感，从源头把关，把膻味大的公羊母羊分开饲养，再通过先进的除膻工艺，营养好喝又不膻，这就是瑞麟会员的真实反馈了。所以别纠结了，趁着今天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赶紧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其实提到瑞麟羊奶粉的好处啊，大家都能说出一二来，什么640毫克的钙呀，7.0毫克的铁呀，3.8毫克的锌啊，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啊。虽是老话常谈，可这么多的营养元素，您得吃多少食物才能补充到呢？ 对， 所以每天一杯奶呢，是日常必备的营养保障。4007106108，4007106108。好，我们看到手机尾号0722的朋友啊，是订购了3套，说这上次路过瑞麟门店的时候啊，特意进去喝了一杯。瑞麟羊奶粉这口感挺不错的，不甜不膻，还有一层奶皮呢。今天的价格不贵，又有金钥匙送，老伴说了，等孩子们回来就给小孙子带上。 还有3451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家里面好多东西啊都是买羊奶粉送的，什么青花瓷套碗啦、手拉车呀、紫砂杯啊等等，但是啊就没有参与过送金钥匙的活动，这要不是啊一直在喝你们的瑞麟羊奶粉，我都不敢相信还能送金钥匙呢。别说您不相信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多主持人都不敢相信，999足金的金钥匙上面刻有的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4个爱心图案，而且每一套都有红色精装礼盒拎带，还配有挂件吊绳，送人自用都好看。所以这会儿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92位朋友成功获得了金钥匙。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973448101的朋友都是老会员朋友了，都表示就算没有赠品送啊，今天的羊奶粉价格也是不能错过的。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594块钱订购6盒3个月的瑞麟羊奶粉，就能多送半个月的羊奶量。划到这每一盒羊奶粉呢，才84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 对， 更何况呢，今天还有一枚999金钥匙，肯定是不能错过的。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只此几天，一旦错过，不再享受。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 经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地走沉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高血压的人呢，要当心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破裂的话呀，会引起啊猝死的。主动脉夹层是一种常见的主动脉血管的疾病，来势迅猛，危及生命。有高血压的中老年人呢，务必要注意这个问题。主动脉是身体的主干血管，承受啊直接来自于心脏跳动的一个压力，血流量巨大，一旦出现了内膜层，咱们血管的内膜、中膜、外膜出现了内膜层局部的撕裂，受到强大有力的血液的冲击，会逐渐的剥离，使得呢扩展在动脉内，就是血液啊就流到不是在内膜里边血管内流，流到它中间去了，形成了真假两个腔。动脉壁呢会呢变薄变脆，一个咳嗽呢都有可能呢让动脉啊破裂。一旦主动脉破裂的话，出现撕裂样的胸疼，血液就会直接呢涌入到胸腔、腹腔、心包，引起大脑、心脏等重要器官的供血不足，导致患者出现休克或者死亡。70%-90%的主动脉夹层的患者呢，会合并啊高血压。高血压是主动脉夹层最常见的一个诱发的因素，好发于45岁-70岁的中老年人呢。患者中间男女的比例为3:1，男是3，女是1。中老年人呢，都因为原发性的高血压或者动脉硬化的双重的打击，致使其主动脉呢长期的承受比较高的压力。主动脉的壁的营养血管呢持久的痉挛收缩硬化，所以最终引发主动脉壁中层的弹力纤维和平滑肌呢发生退行性的改变，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出现了主动脉夹层。特别是寒冷的天气，血管啊收缩，导致血压呢大幅度的升高，更容易导致主动脉夹层的发生。如果不信心确当的及时的治疗，破裂的机会会非常大，而且这往往是在寒冷的天气。高血压患者是主动脉夹层的高危人群，尤其是服药物以后血压仍然的控制不好的，那么这就给主动脉夹层的发生留下了一个隐患。随着我们国家老年社会的出现，这主动脉夹层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动脉内膜或者中层撕裂以后，这个血流啊冲击使得中层呢逐渐的变成一个夹层分离，在分离层腔中间这个积血鼓出来， 也可以与动脉腔呢构成了双腔的结构，病情呢最最凶险。主动脉夹层的最大危害就是死亡，大部分患者呢没有手术，等不到手术的机会，来不及，这个一周内死亡率可以高达 50%， 就说你出现了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话，一个月内的死亡率在 60% 到 70% 之间。主动脉夹层也叫做巨大的主动脉瘤，因为它血液不在内血管啊，血管内流啊，它就跑到夹层中间，夹层中间呢又是血液一直不断的在流动啊，它就鼓起一个包啊，就形成了一个主动脉瘤。那么当然这个主动脉瘤就是血液形成的，一般表现是高血压的急诊。所以首要的要控制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就是要控制血压。血压控制的目标是平均的动脉压呀控制在呀这个60到75的毫米汞柱，这是平均的动脉压，或是病人能够忍受的话，那么稍微低一点的，这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这是指啊，平均的动脉压就是高压加上低压在1/2，平均的动脉压要控制在60到75的毫米汞柱，不能过高了。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大的提高病人的生存率。这个主动脉夹层的病人的话，那么就是生命没有出现危险的话，也需要绝对卧床，还需要止痛镇定降压，这是最主要的。主动脉夹层的这个手术也是需要这是唯一有效的治疗。这个主动脉夹层的话，主要是咱们啊要及时的发现以后的话呀，及时的能够啊这个及时的赶快上医院处理。当然这个还要看你这个主动脉夹层最后你破的撕破的破裂的部位是在什么地方，因为你血液一破的话呀，整个这个胸腔啊腹腔啊心包啊就全部就会进入这个被血呢就侵润了。所以呢咱们最主要的中老年朋友，你别以为你血压高血压高无所谓，时间长了好多年了，甚至你连血压高这些症状都没有了，你都习惯了。实际上呢这个高血压动脉硬化最后造成，如果出现了主动脉夹层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对于生命的危险非常非常大。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怎么说，自古至今啊中国人是对它情有独钟的，它美好吉祥长寿，把灵芝叫仙草瑞草。咱们呢这个灵芝在这个礼记吕氏春秋中间就有这个记者了，古代的医学文献中间谈到灵芝的这个食用价值以外，还有药用价值也都呢给提出来了。咱们现在呢现在的研究也是这样，证明了古代本草中间对于灵芝的一些药性的功能啊，咱们都有啊这个实验的数据跟科学的论文。古书中间呢又记着许多的灵芝的验方，所以呢往往灵芝啊对于人的健康呢是全面的，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脑血管啊睡眠质量啊 这些呀，就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这些常见病、慢性病啊，磷脂就是起一个保健的、调理的这个作用。而在这个方面呢，对于今天谈到的这个主动脉夹层啊，实际上啊，都是能够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的。磷脂药食同源，性温味淡，能够滋补强壮。强心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微循环，降血压。降血压的话呀，这个是双向的调节，就是说你高血压可以服用磷脂，低血压也可以服用磷脂。同时磷脂还可以降血脂，能够有效的来预防呢这个血栓的血栓的形成，降低血液粘稠度，有镇静安神的功能，能够改善神经衰弱，改善睡眠，改善呢我们呢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状况。它降血压这个比较呢明显，磷脂酸从整体的调节啊，这个舒张的这个因素、收缩的因素，使得血压能够处在比较平稳的状态，增加舒张的活性，减弱收缩的强度，使得呢可以使得血压就恢复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医学研究发现呢，磷脂可以使大动脉血压、小动脉血压、毛细血管血压显著呢，就是处在一个维持在正常的范围，明显的增加脏器或者组织的微循环的灌流量和对组织脏器起到一个保护的功能。对于有高凝血症的或者高血糖的，难以使得血压下降的，它也可以起到一个帮助调理的作用。所以在血压方面的话呀，磷脂还是起作用，这个不是随便说说的，这个这有实验的数据的，有科学论文的。所以磷脂尤其是对有一些难控制的一些血压，很可能医生已经给您用上了两种这个降压药，或者甚至三种降压药，但是呢还是不太理想的状况，那么磷脂可以起到双向调节，还是有帮助的。磷脂同时还可以降血脂，它可以阻断呢这个羊毛载成或者二氧羊毛载成合成胆固醇的能力，就是内源性脂质的合成能够下降，同时加快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代谢，有利于脂质的排出到体外，使得体内的脂质代谢能够处在一个平衡状态，你血压能够正常了，那么血脂也就能够正常了，再加上磷脂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这样血压、血脂、血糖的状况比较理想的话，那么咱们整个的血管的动脉硬化状况就可以得到改善。所以说磷脂对于我们不是某一点某一方面的改善，而是整体的一个调理，调理以后使得咱们的内环境啊是处在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体内的物质代谢、能量代谢处在平衡的状况，那么这样有利于全身呢供血供氧充足，而且呢不容易啊造成我们血压呢在某一个阶段呢或高或低。那么这样的话呢，因为主动脉夹层的话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跟动脉硬化造成的，现在你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得到一个改善调理的话，那么这样防止这个主动脉夹层的出现的话呀，那还是啊能够起到好作用的。同时呢它磷脂还可以增加机体的耐缺氧的能力，增加心肌的血液的供应，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心肌对缺氧的耐受力，相对减少这个能量的消耗，使得冠状动脉血液供应和心肌能量的需求之间的